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9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是能够唤起人们心中一份珍藏的记忆。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歌。今年在11黄金周期间呢，国家大剧院将会再次上演这部经典的歌剧。今晚我们就来说说这部歌剧吧。特别请来的是其中的主演，男高音歌唱家秦德松，有请。 你好。 那为大家介绍一下，秦德松呢是国家一级演员，是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歌剧团的团长。 我现在是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副院长。 副院长， 对。 嗯，那么这次呢，您也在这部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有演出。 对， 嗯， 因为我是在这个《洪湖赤卫队》当中，扮演男主角叫刘闯。 哦， 对， 男一号。 因为我是来自湖北的， 嗯， 所以在我们洪湖赤卫队第三次复排，就是1999年的时候， 嗯， 我就扮演这个角色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个也接近了20年了。这个角色我演出也快达到1000场了， 哇， 全国的， 1000场，所以呢，您也被誉为第三代刘闯， 对对对对， 嗯， 对。 那第一代就应该是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 歌剧团的一个叫夏奎斌老师， 嗯， 他已经去世了， 嗯， 还有第二代的， 那是1959年，1958年， 1958年 到首演的时候， 1984年的时候，这个期间， 嗯， 是有第一代，然后1984年以后，到这个1995年一样的这个。有一个第二代， 嗯， 1999年第三次复排， 嗯， 就是我们这是属于第三代的。 哇，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已经排了3版， 带三版，因为这个剧从1958年首演以后呢，就引起了轰动， 嗯， 但是当时的这个时长达到了4个小时， 哇，那么长， 对，因为我们过去的人的欣赏习惯喜欢听故事， 嗯， 喜欢听着像中国的戏曲一样的， 嗯， 一台一台的，这样很有意思，嗯，那么随着这个后来的改进，包括我们的这个观众的欣赏水平的提高和生活习惯， 嗯， 那么我们的在保留这个剧目的经典唱段和音乐， 嗯， 那么精简了很多这些台词啊，或者是有些东西删减了， 嗯， 使它更加的精炼， 嗯， 现在达到呢就是刚好在控制在2个小时之内， 现在已经是2个小时了。 对， 对， 我们耳边听到的呢就是洪湖赤卫队的应该说是主题歌了。 对， 洪湖水浪打浪。 对对对， 窗儿轻呀轻。 这优美的唱段可以说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的记忆了。其实在红湖赤卫队当中有很多段的经典唱段让人都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对对，这里面有大家熟悉的洪水浪打浪， 嗯， 还有这个手拉第二敲起来 啊，就是小曲儿好唱口难开。 对， 对， 对、嗯、还有这个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嗯， 还有这个三棒鼓，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韩英跟韩母在这个牢房的两个大段的这个咏叹调。 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来听听看。 好的。 嗯嗯，那国家大剧院的版本呢，其实我们曾经在他首演的时候就介绍过，是在2012年推出的。 对，12年。 嗯， 12年跟我们剧院合作，因为我们在2009年到这个国家大剧院演出我们的这个《红湖赤卫队》， 嗯， 当时就引起了轰动。 嗯， 而且这个票房也非常的好 哦， 这样的大剧院就看中了这个经典的歌剧， 嗯， 有这么大的市场，而且有这么好的这个群众基础，所以呢，在12年的时候就跟我们院合作，联合制作了这个大剧院版的《红湖赤卫队》。 对，因为这个版权方啊是湖北省歌剧舞剧院之前，所以呢，国家大剧院和你们共同携手重新推出了一版国家大剧院版的《红湖赤卫队》。 对， 嗯。 虽然不管是大剧院版或者是我们原版的，它的宗旨都离不开这个经典的音乐。 嗯。 这里面的红湖赤卫队的这种音乐的魂，是每一个版它都改变不了的，嗯，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已经接受了这种经典的这种音乐和唱段，在他们的这个脑海里面或者是每个人心中，都深深的烙上了这个烙印。 嗯，那国家大剧院版的《红湖赤卫队》呢，也保留了很多原版的经典的唱段，让大家能够在里面找回到温暖的记忆。同时呢，作曲家董月贤也为这部歌剧改编创作了一些新的音乐。 对， 嗯， 他在这个有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红湖赤卫队》当中很多地方的这种风格性上面，他有的地方动了一点小手术。 嗯。 使它更具有这个歌剧性、演唱性，还有这种幕间的这种乐曲，就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乐曲，就是刚刚他根据那边的风格写的一个幕间曲，也是很优美的。 对，有一点交响性。 对对对。 嗯，他用洪湖水的这个曲调变形，可能创作出了一些用新的一些手法， 对对对， 创作出了一些新的段落。 对对对。 嗯，我们来听一段吧，刚才您说到的那一段，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对， 那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在我们这个原版的当中是一个男声小合唱。 嗯， 那么这次大剧院呢，它就是为了实验现在年轻人，吸引一些年轻人的进来，听这个就加进了一经一些说唱的，是说唱的这个在里面， 就是气势十足。 对对对。嗯， 那小子鼓了脑袋丢了尾巴，枪支让我们全破光，气得敌人大喊大叫向鬼望。 韩书记办法强，胜过那当年的诸葛亮，出来当作炸弹摔，兵炮当作机关枪，军炮吹得向那正规红军打一仗，晓得我们总共才有三支炮筒枪。刘队长有胆量，我到那敌人的后地旁，白匪军他就紧张，都渺渺失望了，忽然没有一声响，不敢喊降，又不敢降，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 哎呦我的妈呀！ 刚刚他碰上我们的刘队长。 腿浑身大战，直叫娘。嘿， 的确啊，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加入了一些现代的流行音乐的元素，但是听上去又不是特别过分。 对， 嗯， 因为它本身这个里面的地方的音乐素质在里面，所以大家呢都是朗朗上口的一种音乐。 对，那我们先来为大家捋一下剧情的脉络吧。可能对于很多的老朋友来说哈，老观众对于红湖赤卫的队的这个感情是几十年如一日哈，非常熟悉他的故事，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还有一点陌生。 对， 嗯， 这个故事的发生呢是在我们湖北的红湖地区，就原来叫绵阳地区。 嗯， 当时也是在1930年的时候， 嗯， 有贺龙领导的这个红军在赤卫队，在洪湖那边那一带，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湖叫洪湖，在那开展这个革命斗争，在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体验生活的时候，就是剧中的韩英，韩英呢，他就是属于这个是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当时地方的有一个女的这个县委书记，还有一个传说呢就是贺龙的妹妹，贺英，有他们这两个人物这个 原型 、然后创作出来的叫韩英，带领着这个赤卫队和这个赤卫队的大队长刘闯，在了这也在洪湖地区开展这个革命斗争，和这个余霸啦或者是当时的国民党啊，这些在一起周旋。这故事的发生就是在这个时候，1930年的时候。 对，里面的故事也非常的曲折。 对， 韩英还被捕入狱了。 对，他这个我们当时去体验生活的时候呢，包括我们见到的一些老的赤卫队，就是当时是很小，15岁、16岁，但是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已经70、80岁了。说到他们这当中的很多故事。 哦。 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些里面每一个人的原型，都能可以找得到。 也就是说，洪湖赤卫队它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对，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发生地的还有一条街，都是老街。当时红军在那儿，是还有银行啊，还有什么支这个办公的地方，这条老街都保留下来了。 最后呢，是赤卫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坚持斗争，终于。 使这帮这个就是赤卫队到最后走上了这个参加了红军， 然后红旗又在洪湖上迎风飘扬了。 对 这里面还有一对情侣的故事，那就是韩英和刘闯。 这是我们这次这个大剧院版新加进来的， 就是在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版本当中 原版里面没有的， 是没有的。 没有的。对，他因为这次呢他们想增加一些歌，增加一些这个革命浪漫主义的这种色彩在里面， 所以又加了这样的一条感情线。 对，加了一点点一带而过的， 一带而过的。 对，那就体验可能更生活化一些。 对，那其中还另外有一条感情线，就是韩母和韩英。 对，韩英和韩母呢，他们这个当时这个感情呢，在这个歌剧当中第五场牢房当中，是有很经典的这个一个唱段。包括特别是体现这种母爱，或者是这个韩英的这种大义凛然的这种革命主义，那么在当中有两个精彩的这个咏叹调，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和这个月儿高高，这两个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很经典的这个中国民族歌剧当中的咏叹调，写得非常好，非常感人， 我们来听这段吧，娘的眼泪似水淌的那一段。 好的。 这一段应该说是韩英的自述， 他这个感情的一个抒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咏叹调叫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对，其中的一小段， 对， 嗯， 这是一个就是在中国民族歌剧当中是非常这个有典型代表的一个咏叹调， 对， 而且也是起到了一个它是叫板腔体的这种形式创作的， 嗯， 那么在后来的这个因为红虎赤兀队呢可以说中国民族歌剧的第二个里程碑式的这个作品， 嗯， 包括到后面创作的很多中国歌曲民族歌剧都是运用了这种创作的手法， 哦， 包括我们江姐当中， 嗯， 后来党的女儿， 嗯， 野府城人斗古城，像这种比较好的这种经典的歌剧， 嗯， 都运用了这种板腔体的创作，这种大的咏叹调，这样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也非常听得非常顺。那么说到这个红湖赤兀队的这个音乐为什么受大家这么欢迎呢，就是我们的作曲家张静安老师，欧阳千书老师，因为他们在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就是真正的走到了人民中心去， 哦， 他们在体验生活，真正是住在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农民的家里面，在那儿整整生活了半年，同吃同住，然后创作，所以呢他们这个我们所听到的红湖赤兀队的音乐都是从我们这个作曲家当中是用心写出来的，这种旋律是从心里面流淌出来的，所以大家呢非常的这个喜欢这样的音乐， 而且非常有这个湖北地方的这种风格的。 对，里面好像运用了很多湖北的民间戏曲的素材。 对，它这里面包含了有这个当地的花鼓戏。 花鼓戏，其实湖北民间最重要的戏曲品种就是花鼓戏。 对，还有地方的小曲。 嗯。 这是这种风格的。 嗯。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中有很多的，就包括到现在国家大剧院版的，或者是别的这个单位，或者是别的歌手来唱这首歌的时候， 嗯， 很多有关键的几个字， 嗯， 必须要是这样唱， 比如说， 北风， 嗯， 我们这里面必须要唱薄风， 这是湖南， 我上薄风，嗯，呼呼的响，白匪不能讲白匪，薄匪， 嗯， 这是湖北话。 湖北话 就是当地的这个语言 哦， 所以这个我们的行腔啊，或者是语言上面， 嗯，非常有特色， 非常有特色， 嗯， 对， 很有辨识度， 哎，对， 嗯。 水呀，浪呀嘛浪啊浪啊，红红别是呀嘛是家乡啊。 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身在牢房又何妨那一段， 对，这就是他们在牢房里面一段生死离别的这个一个对唱， 是韩英和妈妈， 韩英妈妈，对， 嗯， 这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彭霸天要把韩英要杀掉， 嗯， 这样是一种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前的这种 悲痛的心情， 悲痛的心情，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彭霸天要把韩英要杀掉， 嗯， 这样是一种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前的这种 悲痛的心情， 悲痛的心情，对。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剧《红湖赤卫队》当中的精彩的唱段。到这里呢，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先告一段落。我是于允，稍后下半时段和继续和男高音歌唱家秦德松一起为大家介绍这部歌剧《红湖赤卫队》。 你就要离开。 你的钢鼓声声响。

由全国十七家文博单位联手进京奉献的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经建成1080年展则落地首都博物馆。展览汇聚了270件套精美文物，全面呈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国美术馆内举办的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和万物生意最可观田中立中国画作品展，可以满足喜欢传统中国绘画的观众。在中华世纪坛南广场亮相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设计回顾展，以40年40项案例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设计发展脉络，呈现每个历史节点上设计的价值。而同一天亮相达美艺术中心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与设计邀请展，汇聚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实用与表现等各种类型的陶瓷作品，呈现陶瓷材质创作的丰富性。而首都图书馆和朝阳区图书馆分别在官方网站上准备了乡土课堂《今夜月明人尽望，明月里的中秋情怀》、《述说中秋趣味中秋赏识》等专题文献。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将于24号举办《千江有水千江月》经典诗文朗诵会。在东城区第二图书馆24号还可以体验兔爷制作。西城区第一图书馆举办品茶赏月书香情，以书换茶活动，号召读者将家中闲置图书带来图书馆，符合要求的4册书可以兑换一包茶叶。通州区图书馆则在节日里开展家风学行合一中秋特别活动，鼓励市民传承家风文化，汲取经典精髓，将良好的习惯自觉践行到日常生活当中。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为您介绍的是将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国家大剧院再次上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特别请来的是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男高音歌唱家秦德松先生。那么今年呢，是《洪湖赤卫队》创排60周年，国家大剧院呢将会在10月1号到6号再度上演这部歌剧。那么在60年前，这部歌剧可以说是一眼而红， 对， 创下过辉煌。 特别是这个《洪湖赤卫队》的电影，1962年拍电影以后，包括到1980年以后在全国放映的时候，就引起了轰动，所以这个歌剧到现在为什么受大家的欢迎呢？跟这个当时的电影的拍摄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有太多的人看过那部电影了。 对， 是1961年上映的。其实在他之前好像还有一部评剧。 那是别人移植我们的。对。 最初的版本其实是歌剧，是吗？ 歌剧，对，就是歌剧。因为这个歌剧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全国演出已经接近3000场。 哇。 这就像在中国的这个民族歌剧当中，是很少见的这个。而且我们在各地演出呢，就可以说这个一票难求，包括我们今天晚上我在这做节目，我们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洪湖赤卫队》还在珠海演出， 哇， 对，我明天上午一早要飞到珠海去参加这个第二场演出， 在里面唱的还是刘闯， 对对， 嗯， 因为这个剧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十一，我们的大剧院在上这个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我们的还有这个本院的这个剧目还有在哈尔滨，也同时演，我也还要1号的时候我还赶到哈尔滨也去参加我们院里的这个洪湖赤卫队的演出。 就是你们院里的这个版本每年会演出多少场？ 每年在这50-60场的，这最少的50-60场。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保持着这样的频次。 每年就是，其实为什么说我演了快1000场？因为我担任这个角色，就是我当时就是这个刘闯。我配过的这个包括国家大剧院的海音，到目前为止我算了一下有12个海音。刘闯就我一个。 哇。 我演了这个这么多年。所以在这个全国各地，有的像北京已经是 来了很多次了， 嗯， 包括这个保利啊，国家大剧院、天桥，有很多的省会都是几进几出了， 嗯， 就这样。 那其实一部艺术作品呢，它可以长演不衰，而且呢还可以反复的进行打磨、千锤百炼。但是怎么才能够让一部半个世纪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喜欢看、愿意去看，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他这个歌剧好就是好在这个他的音乐， 嗯， 故事的情节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说了当时这个革命斗争， 嗯， 然后这个也就是地主恶霸，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斗争的一个故事，很简单， 嗯， 但是这里面的音乐一个是普及性很强， 嗯， 第二个呢就是你没有听过的，只要走进了歌剧院欣赏，心静下来以后，他这种发自内心的作曲家发自内心的这种歌曲，这个旋律啊，他能打动每个人的这个心， 嗯， 所以我们在全国演出的时候，包括一些年轻的人看完以后，他让我第一次看歌剧， 嗯， 我开始感觉到是高大上的，我可能看不懂，但是他像我今天我进来以后，我从头到尾，因为我们现在演出都有字幕嘛， 嗯， 他跟着字幕看着词，然后随着你的音乐走，随着你的剧情的发展，也深深的把他打动了，也把他带进去了。 就是他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金曲，但是在今天依然是 一样的， 受到人们的欢迎。 因为这个音乐它是不分这个时代性的，或者是这种、 嗯、 特别是经典的这种唱段。 对啊，所以它能够成为中国民族歌剧的里程碑之作嘛。 对对对对对、 嗯。我们再来听一段其中。也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唱段了，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对， 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应该是王庆爽演唱的版本。 嗯。 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嘿，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今晚为您介绍的是大剧院将于10月1号到6号再度复排上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歌唱家秦德松呢，在其中饰演的是赤卫队的队长刘闯。 对， 那么刘闯这个角色是不是也有很多经典的咏叹调在里面？ 它里面有一个关键的这个咏叹调，也是男高音当中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男主咏叹调，叫大雁南飞。 哇，太好了，这段咏叹调今天我准备了，但是它的版本不是特别的清楚，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大家 我给大家唱几句。 好， 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刘闯这个由于他的这个鲁莽闯下了把韩英被捕了以后，他带着赤卫队在芦苇荡当中一种悔恨，也是这个刘闯从这个革命当中吸取了教训，在自己成长的一个心境，一个抒发，叫大雁南飞。 好， 他把这个韩英比作是领头的一个雁，所以他在看到大雁在飞的时候，他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感。我唱几句给大家听一下。 大雁南飞，成对成千只根上，失去了韩英又找不到党，刘闯啊刘闯啊，千斤重担落在你的身上，落在你的身上。 真是太棒了。刚才呢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我觉得秦德松的声音有一点沙哑，为什么你唱起来的时候 就这么明亮呢？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们舞台的这个歌剧员在下面讲话是很小的声音， 哦， 但是上了舞台以后，我们有我们的用我们学到的这种技术， 嗯， 包括说话，特别是流畅的， 嗯， 那上台就是我的嗓子只有很有爆发力，因为他这个人物需要， 嗯， 这种鲁莽的性格， 嗯， 哎，比如说大队长这个一出来的时候，那就不能像这现在说，他就同志们。嗯要这种， 嗯，特别有力的、坚定的， 对，因为他是大队长嘛， 嗯， 而且他的性格是这样的， 嗯，所以那个声音就很厚实， 对， 很宽厚， 对， 很有张力， 对， 嗯，那么再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主演吧，韩英的饰演者呢，刚才我们听到了是王庆爽的演唱， 对，这次韩英有三个韩英。 三个韩英，一共是六天演出， 六天演出， 三组。 不是，他韩英是有三个韩英，刘闯是两个， 嗯，其他的演员就是， 其他的也有两个的，有一组的，也跟着从头到尾的， 嗯、 包括还我们邀请了这个影视演员、小品演员，这个杜旭东老师， 嗯， 李琦老师都参与了， 李琦影视明星李琦， 对他来参加这个。 嗯 也以前也合作过， 对， 演这个彭霸天 啊、哦反派， 对，杜旭东是演这个王金彪，叛徒王金彪，哎、 那他们都有唱的部分吗？ 李琦老师有， 他们会唱吗？ 跟我学了，因为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嗯、 从一二年开始认识以后，也是，每天回去自己要还要听着带子。 嗯， 要唱，因为这个他当中很多这个曲子， 嗯， 这还不真正不是像唱歌了一样的， 嗯， 因为他地方的这种音乐 哦， 拐弯的很多， 就是有说有唱， 对， 嗯， 所以 有一点诙谐，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洪湖的他还不是像这原来创作的歌剧呢，里面的对白也很多， 嗯， 唱的也有， 嗯， 唱的形式有这个独唱、二重唱、合唱、咏叹调， 嗯。 所以这个对他们就是后期接触的这种西洋歌剧或者是没有参加歌剧的人他就措手不及，像以为歌剧就是从头唱到尾的， 嗯， 但没想到我们这个歌剧当中 我也能唱歌剧， 对，又了又要唱还要说， 嗯， 而且他这种在舞台上的这种说话跟这个生活中不行也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舞台上的你如果按照我们生活中的语言去说， 嗯， 观众就是接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观众到舞台这个之间演员之间有一个距离， 嗯， 那么我们的声音就是要像话剧演员一样的， 嗯， 一个要说出去，第二个我们要在那个情景当中， 嗯， 不能太平淡了， 嗯， 但是你也不能太过了， 嗯， 过了以后呢也显得也很假， 嗯， 就这个分寸要把握得很好。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之前已经排了10天的， 嗯， 就是演员对口，我说这话你的下一句接我的话，我们要在一个这个频道上面， 哦， 不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嗯， 那么这个剧情就乱了，人物都乱了， 嗯，那李琦呢，他在唱的时候也是用美声的声音出来的吗？ 他不是的，他就是按照他的自己的这种、 嗯、 音乐是肯定是按照我们这个歌剧的唱段的音乐去唱， 嗯， 嗯， 具体的中间的有些处理它有它的风格， 哦，很值得期待哈、啊、 对， 可以说为这部歌剧添彩了不少， 是的是的、 嗯、那其实这一次呢洪湖自卫队在国家大剧院的排练已经是第五轮了，所以演员们也都纷纷的说我们又回家了， 对对对，因为从一二年的10月份、嗯、我们当时在这排练参加了40多天， 嗯， 到然后13年14年都是7、11多这演出， 嗯， 这么中间隔了一段时间，这次呢又是要复排， 嗯， 所以我们在这今天下午刚好是全部的这个排练的连排， 嗯， 已经完成了，马上中秋过完以后，我们就进入这个舞台的排练了， 嗯，10月1号就要正式登场了， 对， 嗯，那我们再来听一段，其中我觉得哈，可能对于很多70后、80后、60后吧，应该是都听过、 嗯、 甚至都会唱、嗯、那这个唱段呢叫小曲好唱口难开， 对， 嗯、这个、对大家来说太熟悉了， 这个曲子呢就是说它比较原始， 手拿碟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 哎、这就是个曲子， 嗯、 它是我们地方的这个地道的，就是 花鼓戏， 不是花鼓戏，就民间小曲， 嗯， 而是真正是来于生活的，就是当时的、 嗯 这种过去的时候要饭吧， 嗯， 这种靠这个 这种手艺，敲着碟子然后唱，到富人家里去要口饭，然后表演的好，就是这种街头艺人或者是这种艺人的一种手段。那就是所以我们把他带到这个歌剧当中来，刚好呢就是到这个彭巴天那里去，带着任务，去地下党，作为地下党的身份，以这个卖唱的这种身份进入了这个彭巴天家里取得情报，所以放在这个这里 也非常的合适， 非常合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小曲好唱口难开里面敲着笛子，敲着碟子，那个碟子就是吃饭的碟子吗？ 对，就是我们这个家用的这种小碟， 用筷子敲， 有两根筷子，一个是碟子手下有一个筷子，手上拿一个筷子，这样的敲，它是有这个还要翻花在里面敲出节奏，敲出这个花样， 还有敲出花样，而且还要边唱， 对，还要唱，还有表演的一些身段， 其实还是挺难的， 挺难的，挺难的，这个，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应该是除了主题歌之外也是最有名非常有名的一首了， 对， 很多歌手其实都曾经翻唱过，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作为这个高湛院校里面的这种必唱的一些歌曲， 对，就连我小时候听过一段相声都借用了这个旋律， 对对 对， 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人人会唱，至少都能哼上两句吧， 特别是最后的这个三个凉啊凉啊，我儿死后你 对 埋在什么地方，这大家都是非常 非常的经典。那么到这里呢，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今晚为大家介绍的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如果勾起了您难忘的记忆的话，那么这个十一假期您可以到国家大剧院去重温一下那些曾经的感动。它的演出时间是10月1号到6号。秦德松再跟大家说一下你的演出是场次哪一天？ 我是10月3号、5号、6号。 嗯， 欢迎大家走进国家大剧院来欣赏这部经典歌剧。 好，预祝秦德松演出成功，预祝《洪湖赤卫队》演出成功。这首《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也作为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提前祝您节日快乐。